各类魔鬼。原美术功底的园丁撞出的花草最是缤纷，经典969精英都在听，都在听。 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斌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。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，家政营养健康，让您生活舒心，饮食放心，起居安心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。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。咨询专线400156-1616。 暑假去哪儿？当然丰台。2017丰台旅游消夏季开始了，激情戏水、浪漫赏花、美食娱乐、亲子互动、科普体验，更多精彩，请关注丰台旅游委官方微信，发现新丰台。 贵吗？ 乐车帮 APP 70大品牌3000家 4S 店，维修保养低至68折，真不贵。 累吗？ 乐车帮 APP 在线预定，还能选择上门取送车服务，真不累。千万车主的选择，乐车帮 APP。 969精英爱听榜。 为何我心分了送着过过去，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，情意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。 我可以抱你吗爱人，在你肩膀哭泣，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，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。我可以抱你吗宝贝，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，你也不得已，我会小小地离去。 1001夜，没有一夜不思念，每一分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。1001夜，没有一夜不流泪，流到心里面变成雪。 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风雨，放肆 扩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，欢迎你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野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们的直播帖，跟我一起尬聊一个小时。今天看到凯尔特人正式和皮尔斯签下了一份一天的合同，这样皮尔斯呢就能以一个凯尔特人的身份退役了。签完合同之后，他回到了熟悉的训练场，在梦开始的地方，他投了一些篮，而且扣了一次篮，之后以一个凯尔特人的身份离开了。这又是一个人和一座城的故事，我很喜欢这种充满人情味的小事，你呢？接下来把这一首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送给你，我在微博上等你。 住在等待 爱的人，你不知道我今天的心曾经是一片灰烬，也许你只是一朵属于流浪的云，也许你不必现在做决定。当我目送着你从人群中慢慢的离去，你如何知道我的心都已经被你占据？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？今夜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，我的所有？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的爱还在不在？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，我宁愿没有未来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的爱还在不在？别让我所有的等待变成一片。 据说每年夏天呢，伦敦都会举行一场特殊的运动会，叫做绅士运动会，要穿上英伦绅士复古正装，进行各种奇奇怪怪的比赛项目，骑自行车倒茶接力赛，击剑，剑是一把放了蛋糕的小勺子，还有扔帽子大赛，还有马术，当然马是假的，还有长矛对决，长矛就是雨伞，公文包就是盾牌，说起来还挺好听的，对不对？来听许茹芸的好听。 的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，为了爱情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闭上眼睛，这个梦多美丽，让它静 继续，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，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，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，我却爱得太用力。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，为了爱情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闭上眼睛，这个梦多美丽，让它继续。 网友拍下了这样一幕，在排队当中呢，一对母子互换鞋子来穿，十几岁的男生呢穿着妈妈的黑色高跟鞋，特别的扎眼，妈妈呢穿着儿子的平底凉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是他的妈妈主动要求换的，还是他的儿子主动要求换的呢？网友的调侃说是亲生的没毛病，可能儿子内心是在下雨吧。来听周杰伦的心雨。 心里的雨倾盆而下，也沾不湿他的发。被云开明星边上的牵挂，那伤心原来没有时差。心里的雨倾盆而下，却始终明不到他。寒风经过院子里的枝桠，也冷却了我手中的鲜花。心里的雨倾盆而下，也沾不湿他的发。泪晕开明信片上的牵挂，那伤心原来始终领不到他。寒风经过院子里的枝桠，也冷却了我手中的鲜花。 夏天呢，大家都说要减肥了，不知道你为减肥做过哪一些努力呢？我朋友呢吃了一个月的水煮青菜，结果还是没有瘦。有的朋友呢扔掉了所有的零食，然后发现自己想多了，扔了没多久就后悔了嘛。我呢是努力学会放弃，最后我真的做到了。其实很多人对于减肥和爱情都是有深深的执念的。来听这一首《一直在找一个人》。 在找一个人，就算盲目都快乐，也只有真心相爱才可能了解什么叫深刻。我一直在找一个人，让我相信幸福是真的。还有什么能够让人更虔诚？身边有你，我就有了答案。哦耶，你走进我的心里，如此理所当然。算有理由迷惑吧，你的拥抱却让我明白。才知道我一点都不勇敢，才知道越在乎也越不安。要不是那天你伸出的手那么温暖，我一直在找一个人，就算盲目都快乐。只有真心相爱才可能了解什么叫深刻。我一直在找一个人，让我相信幸福是真的。还有什么能够让人更虔诚？身边有你就有答案。有谁不是在汹涌人海里谁呼唤自己的名字，等待着有天爱让 那么温暖、啊、我一直在找一个人，就算盲目都快乐，也只有真心相爱才可能了解什么叫深刻。一直在找一个人，让我相信幸福是真的，什么能够让人更虔诚？身边有你，我就有了；身边有你，我就有了答案。 我们每个人白天的时候呢，都是说今天一定要早睡。然后到了晚上呢，还在百度一下黄晓明有多高啊之类的。深夜的我们总是有无数的突发奇想，希望你现在就能够把那些稀奇古怪的点都掐掉好吗？来听张敬轩的断点。 还是祝福你过得好一点， 断开的感情线，我不要做断点，只想在睡前再听见你的蜜语甜言。 今天我坐在街上，看着人来人往，觉得一个人这辈子可能真的会错过很多的人。好在妙就妙在爱一个人就可以安定下来，从此就对另外的70多亿人失去了兴趣。所以美好的爱情的绝妙的地方在于，在茫茫人海我们找到了一座岛屿，从此平心静气，不再折腾，也不再怕溺死，有种心安理得的坦然。来听林忆莲的《没有人抽烟》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

些事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。我忘了说，最美的是你的名字。 一句话说，如果你觉得自己情商还行的话，就不要找一个只比自己大一两岁的男朋友，因为越交往越像养儿子。这可能是同龄人交往的通病吧，类似的遭遇情况都差不多。来听棉花糖的2375。 再喝一瓶韩国城中的眼泪，飞机来回越过无数次地平线，对于未来的路还是一知半解，文化大熔炉对种族还存有偏见，世界大同的梦想是否只挂在嘴边。 有个小窍门可以帮助大家判断一个女的是真的吃饱了还是没有吃饱。一般人都会直接问说你吃饱了吗？无论对方饱不饱，你得到的答案都会是吃饱了，或者是差不多不需要了。正确的应该是你暗中观察她补口红了没有，如果补了口红，那就说明真的吃饱了，不想再吃了。女人可以随意的欺骗男人，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浪费自己的化妆品。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不要再问咯。来听这一首经典的林晨曦的不再问。 说是对，本来无从考证。我只想愿来世不灭的灯，照亮这世间有心的人。我只想要一个最深的吻，多年以后仍有你的温存。我不再问是否爱慕一人，还是容易看见伤痕。我不再听那些流言纷纷，是错是对本来无从考证。我只想愿来世不灭的灯，照亮这世间有心的人。我只想要一个最深的吻，多年以后仍有你的温存。 我们刚入社会的时候呢，想要当英雄，想要变成超人，想要成为被光环环绕的很厉害的人。后来呢，就只想做一个普通人，在下雨天有一个小房子可去，跟一个爱人养一只猫一条狗，对不对？来听王啸坤的《北京下雨了》。 飞的太多，顶着几级风的穿梭，骗人的季节在初春的雨后，想用专属你的荒城。花开深中，很熟悉的城，别躁动，有人会被平庸变得心术不正，知道是错还可以冲动。多想你用种种欢笑让我知道北京下雨了，某些情绪让人想感动，那人不是我，却担心是情绪，让人幻想感。 笑，让我知道北京夏天了。某些情绪让人幻想感动，却担心失控。多想你用种种幻想， 最后送给大家一碗鸡汤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是自由，喜欢自己做的事是幸福，希望你自由和幸福兼备。 他总是不言不语，黄昏等的天为你拨弄着怀中那把无弦琴，寂寞里秋来春去，诺言随风都飘零，梦中人还是没捎来一点消息。一千零一夜，没有一夜不思念，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。一千零一夜，没有一夜不流泪，流到心里面变成雪。那一夜一场大雨，愿你的花落满地，那是他为他种的金仙菊。当有人劝他放弃，他会微笑看着你，手心中紧紧握着发黄的回忆。一千零一夜，没有一夜不思念，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。一千零一夜，没有一夜不流泪，流到心里面变成雪。 969精英有话说。 在每一个突破自己的过程当中呢，都是没法去放弃的，都是因为你背后有很多的人在等着你去做些很多工作。 对于企业来讲，人人都能看出这个企业有没有问题，这个企业是否就很高效，其实任何人都能看出来，但我感觉有没有这个勇气去解决它，这个很重要。 每一个人，就是你的成功是源自于你的一种热爱，还有一种就是说你的发心，你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。 伴随这一首歌，龙岩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今晚好梦，拜拜。 是谁让我心酸，谁让我牵挂，是你啊。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，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。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是多么清楚，多么坚固的信仰。我爱你是多么温暖，多么勇敢的力量。我不管心多伤，不管爱多慌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爱是一种信仰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